像困在雾里，焦躁的像从茫然的现实中逃离。 想得太简单了吧？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？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？ 喂，你拿着车到学校去哪里啊？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别在外面鬼混了。 风吹乱头发，黑夜星空下，